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花刀小将于镐，由于搅闹中军大帐，受到元帅徐达的严责，揍了他40军棍。让他身为8路接应使。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，怀恨在心呐、单表攻打南镇门徐达这一路，徐元帅率精兵5000，他儿子小将军徐继祖提刀在后头保护他爹，于镐也跟来了。于镐心说话，你不叫我当8路接应使吗？随便我挑，我爱待哪路我就待哪路，我非跟着你徐达不可，我瞅着你今儿个怎么破阵。安且徐镐咱不说，单表这支军兵离开双龙山，奔大镇急走，翻过几架大岭，前面到了平川，再往前走了不多，就到了金龙交尾镇。这是第一次破阵呐、元帅徐达在马上观瞧，就见这座大阵方圆能有10几里地呀、随高就低，修的是阵墙。离远处一看，跟那小万里长城差不多少。这阵墙一色是用条石修成的，外边涂着红色，高了下能有2丈4-5，跟城墙的高矮差不多，顶上也带着垛口。离着10几米一盏灯笼，10几米一盏灯笼。你别看阵那么大，是鸦雀无声，就好像空无一人。这时候徐达引兵就来到了南镇门。这座镇门跟城门差不多，双门紧闭，上的是碗大的菊花钉，兽面雕着铜环。镇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，匾上有5个字，金龙交尾镇。徐达赶紧传令大军停住，到了这块了就不能随便行动了。你知哪块有埋伏，你知哪块捅了马蜂窝，这得行家伸手。朱深、朱永杰挺身过来了，大帅，把镇门交给我吧，你要多加谨慎。是，因为这朱深、朱永杰 当初在普陀山跟景玄真人罗老道学过阵法，虽然不太精，也料之一二。朱永杰手提三黄剑，迈步来到阵门的前面，上下左右看看，心里头算计算计，从阵墙不能往里走。听我老师说过，靠着金龙角尾阵，阵墙的内外全都有壕沟、翻板、转板、连环板、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，里面有冲天刀、立天弩。这一下踩犯了消息，生命就有危险，要想进阵非走阵门。但这门你得会打，你不会打还得把消息捅犯了。朱永杰心里头有数，来到阵门的切近，抓住左面这个兽面的铜环，这大环子有铜锣大小，锃明刷亮。朱永杰用手抓住，往怀里头一带，往左边拧了三扣，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拧完了噌，双脚落地，退归本队。你说这玩意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，真拧对了地方。就见阵门轻轻地打开，滋呀滋呀，咕嘟当当当当，阵门这么一开，黑咚咚的，往里头一看，一眼望不到边的，一片都是黑的。朱深点了点头，元帅可以进阵了，冲！这几千军兵摇旗呐喊，就进了金龙交尾阵。这是头一道阵门呢，往里边一看，空荡荡，出来山就是树林，按着方向往中央无极土杀。但是没有二里地，就听见前面一声炮响，格外的清脆，伏兵四起，把道路给拦住。灯球火把、量子幽松照如薄肉啊！徐达赶紧让军兵站住，立马横刀，定睛瞧看，就见一面红旗之下闪出一匹战马，满桥端坐一员北国的大将。这家伙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能有一丈一尺挂铃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，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四大天王一样。头上顶着三叉素发紫金冠，披挂连环甲，外罩白花袍，胯下红鬃烈马，掌中使一条明晃晃禹王神槊。这张脸长得好像螃蟹盖子一样，嘎里嘎哒，全都是坟头，斗鸡眉毛、蛤蟆眼往外鼓鼓着，搂海带子绣着八宝，真好像火烈的金刚相仿，一马趟翻拦住去路。有人认识他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北国大王胡尔卡金的二儿子，二殿下胡印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这一次北蒙出兵有几员了不起的大将，头一个 就是四宝将军托金龙，二一个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殿下虎牙，二一个就是这小子叫虎印。这条禹王大槊那是力敌万人，这家伙两膀子一晃有2000斤的余力啊，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，确实不好对付。闹了半天的头道阵门是他守护，徐达看罢多时，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。徐达的话音刚一落地，花刀小将于狗在他身边。于狗报复心也挺大呀，用鼻子眼哼了一声，哼，这元帅心里还没数呢，要对付虎印别人哪行，非你儿子徐继祖不可呀，他那么大的能耐在这儿不露一露在什么地方露啊？这就说的是风凉话。你说元帅徐达那么大岁数了，能跟他斗口吗？但是小将军徐继祖有点挂不住了，人有脸树有皮啊。徐继祖心里说话，于老，这可是你的不对，不管你跟我爹为什么，我不没惹你吗？素常咱们弟兄都不错，在一起吃在一起喝，你怎么今天把我也勺上了？方才你搅闹大仗啊，无理取闹，难道说我爹打你打冤了吗？过去就算了呗，你跑到镇里头说话还带刺儿。哦，你瞧不起我姓徐的，想拿话激我一下，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我能叫你僵得住吗？徐继祖火往上撞，催马摇刀，爹爹儿不才要战虎印。徐达一看坏喽，儿子上当了，心说话，孩儿啊，就你这两下子你能是虎印的对手吗？但是你说不让他去，那于狗不更有借口了吗？让大伙看着也不公平啊，你当元帅就怎么向着你儿子啊，就得别人去，这话不能说呀。元帅只可点点头，儿啊多加谨慎，遵令。徐继祖就来在两军阵前，等着虎印呲着牙咧的嘴，手里平端禹王金槊，往对面看看，一瞅来了一个银娃娃，银盔素甲，白马大刀，这小伙长得挺漂亮，光嘴巴没胡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徐继祖是也，官拜将军之职，福保洪武万岁。看着没看着，那个元帅徐达就是我爹啊。拿了半天是少元帅，哈哈哈，来来来，跟本将军动手。这家伙抡神槊就砸呀，虎印也挺高兴，心说你别看这小子没名，他是徐达的儿子，这样要打死一个也盯十个呀。结果两个人一伸手，立时就分出高低来，这玩意儿不服气儿不行。徐继祖在他爹面前娇生惯养，虽然武艺不错，没有什么经验，今天家阵一紧张再一着急，这刀也不给使唤了， 力量也比不过人家，让虎印打了个手忙脚乱，没注意这刀正碰到禹王神槊上，给崩出去有好几十丈。徐继祖见势不好，拨马要走，这马刚一打横已经就来不及了。虎印这个家伙手疾眼快，使了个泰山压顶大树往下一砸，哎，你给我栽这吧。啪，可怜徐继祖眨眼之间命丧军阵，让人家把脑袋给打碎了。徐达在后边看得真真的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骨肉之情啊，眼瞅着儿子死得这么惨，当爹的这心里什么滋味？但是徐达那是大将，这种事儿经历的太多了，老头子心一翻个，觉得胸膛发热，嗓子眼发甜，一口血就撞上来，不愿意叫别人看见，赶紧拿战袍把口里的血斩尽，闭上眼睛，吩咐一声把尸体抢回。人们过去把徐继祖的死尸抢回来了，这是正打仗呢，还能抬着棺材吗？用战袍裹起，招专人保管，等战争结束再说吧。但是徐达从心里也恨于狗啊，心说好小子，你要不使这个激将法，我儿能死得这么惨吗？正在他脑袋一溜号，还没准备派谁的时候，在左翼之中是一马飞出，直奔虎印。徐达也听着声音了，眨了眨眼睛仔细观瞧，出阵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新守降的聚宝山的小将军，名叫左登。这左登啊，也是立功的心切，心说我在聚宝山看凉台，投降了开明王常遇春，让常茂把我收服了，我那阵也说了大话，要在两军阵前立功，现在正是我出头的时候，我也不能叫人家看下眼时，得拿出两手来，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，这是年轻人愿意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他也没把虎印看在眼里，所以晃一对肾金激励棒赶来参战。二马相对，虎印看了看，认识他，不见左灯还子变罢，一见左灯，虎印这火大了，哎，左灯，你个无耻的叛徒，你竟敢出卖大元帝国的粮草，罢了反叛朱元璋，有何面目出来见我？你在这儿吧，你给我。这家伙抡起禹王金槊奔左登就打，左登也不多说，跟他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，舞动肾金激励棒大战虎印。这一打呀，凶杀恶战，针尖对了麦麻了，那左登这能力可不含糊，这对双棒上下翻推，力猛棒沉，跟虎印的槊对在一块儿，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，叮当叮当叮当叮当，谁也不示弱，结果两个人的手全都震破了。但是两个英雄要遇到一块儿，毕竟有高低， 他不可能都一样。别看左登的能力大，到底还敌不住虎印。二十几个回合之内的他亏歪假蟹，带狼抛松，盯不住。左登心里的着急，哎，看来武艺还不行啊，等今后有了机会自己还得练。这玩意想出人头地，你得真有两下子，真跟人家比还差得挺大一块啊。干脆36招走为上计，换别人。想的着他拨马就走，虎印不舍紧紧的相随。嗯，左登一看这小子得寸进尺啊，我何不败中取胜。哎，双棒交单手，蹭超弓搭箭，扭回头来奔虎印就是一箭。你别看虎印这小子粗野，打仗心可挺细，追着他注意着暗器了，就见面前一点寒光扑奔耿嗓来了。他往旁边一闪身，用女王说外卖一扑了，哎，啪，把箭崩出去，刚崩出一只，第二只就到了。他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往马屁股后头一躺，这支箭贴着鼻子尖过去了。左登连发两箭没有射中，心里头着急，最后拽出一支狼牙箭来，双背抡圆，哎，嘎吱，这，寻思这一箭我射的劲儿大点，哪知道用力过猛，咔吧，把宝雕弓拉断。左登气的一甩手，把这张破弓扔在地下。还没等他动狠，虎燕就追上来了。这小子马特别快，你别让他躲着箭，这匹马照样是往前飞进呢。追了个马头尖的马尾，他把掌中的神槊往空中一举，嘿，你也在这儿吧。左登躲闪不及，这一下正砸到后背上，多大的力量，把左登在马上给削出去能有3丈多远，死尸摔倒在地，七窍流血，绝命身亡。虎印连胜两阵，精神抖擞，血转马头，哎，还有哪个过来送死，在我这地方此路不通。明营众将一阵大乱，把左登的尸体抢回。打仗有不死人的吗？这阵没有一个掉眼泪的。元帅徐达颜色更变，问两旁哪一个去战虎印，马步加远呢。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新出世的英雄朱深、朱永杰。这朱永杰是部下的，不骑马，手里提着三皇剑呢。元帅徐达知道他有能力，因为他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点，善会飞檐走壁，小巧之能，越这样的人越不好对付。将军多加谨慎。遵命。朱深一背三皇剑，撒开两只脚，直奔两军阵。来到这儿，拉了个架势，叫冲天一炷香，要戏耍虎印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